从认识你到现在一脚步没有停下来，习惯你的声音呵护我依赖，也许时间太快，偶尔对你的伤害，但你的包容我会难过起来。节奏 确定这是四目相对的心机，不见你会想你，在人群中找你，找到后假装不看你，他们说你有点怀疑，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可是我永不会追，我要让你忍不住动心，哪怕成了另一户另一户境，不能随意献殷勤，要想你这半天美阅读更多书籍，证实自己不完美， snow-covered slopes and frozen noses, frozen toes. The frozen city starts to glow. And yes, they know the little mouth. And yes, they know New York will fall. But if you are a friend of any sort, then play along and catch a cold then wait.

脚下夜色淋得墨绿色，像烟火看似光环，却悄然盛开寂寞，独自发光的不再遥远，银河转动的无论快乐或难过，成群的守护我，陪伴着唱过童年无数的歌，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生活。如果意外产生新的另外一半也不错，能多点看透，誓言的失败已经太多，不宜开花结果，伟大的发明还在后头。终其一生研究，每个人无法摆脱与生俱来的寂寞， 想过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这根本还是一个浑浊的雨，一直还有期待，可这样一个刀子刀的肢体怎么才能找到你，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居然是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去拥抱你。他叫做玛格丽娜，我叫她玛格丽娜，这就是玛格丽娜。

转向你 Everly, Everly, make it seem so 许将会是谁的也许，评判标准由谁来制定， 开拓这一出线，手里握着放大镜，带着这个武器打领域。DJ Bass 开始 Last，Mr. Bass 握着 Wonder Forward。I got your melody， 来自生命唤醒，情报需要。 爱追寻探索魔性的 Tempo， 是任性随性魔性的 Tempo。 Yes am I am I， 搭上火星航班。Yes am I。I got your melody, I got your melody, I got your melody, I got your melody. Let's 火星情报局。 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身制。总要学，无论代价多重，学会的多少帮补自信，背过书可是备考起总有些用，至少你知道什么不懂，大概只得恋爱时没标准的教科书，必须靠人不断试，学全情达意，二人共处才够真挚。 我是一个80后，小时候香港很远，小时候的香港是哥哥姐姐放假必追的港剧，学生时代